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要首先关注一部刚刚开始拍摄的影片，这就是首次反映中国外交系统大规模撤侨行动的电影《家园行动》。它讲述的是2015年也门撤侨时，中国外交官临危不惧做出的种种撤侨努力。相信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幕后创作过程也十分的感兴趣。由这部影片呢，要将视线转向也门。如今也门的局势怎么样了？经历了多年内战之后，也门的局势有望展现曙光吗？而困扰也门走向和平的最大阻力又是什么？在节目中我们来做分析。节目的后半段来关注澳大利亚以及美国的疫情反弹之势。好，欢迎您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首部中国当代外交撤侨题材影片《家园行动》全球启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这部影片展示的是2015年也门动乱时期，中国外交部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们维护国人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帮助中国公民撤出战乱国家安全回国的温情影片。这部电影讲述了2015年也门撤侨期间，外交官们冒着枪林弹雨与战争各方交涉斡旋，在战争硝烟中克服种种困难，打开一切通道，组织中国同胞撤离也门，让所有同胞安全登上了前来接应撤离的中国军舰，并请求周围国家展开行动，将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新加坡、德国等15个国家的在也门的279名侨民都撤离了战区。这是中国政府首次为撤离处于危险地区的外国公民采取的专门行动。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随记者走进电影《家园行动》全球启动的新闻发布会。 电影《家园行动》根据也门撤侨真实历史事件改编。2015年也门发生战乱期间，驻也门使领馆和前线外交官们面对危机，受中央指示，并在中国外交部的指导下，在中国军方的配合下，紧急撤离中国同胞和外国公民的故事。关于也门撤侨，之前市场上已有影片涉及，但家园行动将首次从撤侨一线外交官的角度展现大国的风范和担当。 这次能够扮演咱们国家的一个外交官，是我自己特别期待。因为每次见到他们的时候，哇，我就觉得他们的这种知识含量，包括懂的东西，那这个是我现在应该去录取补充的。然后我太太法国人，我现在已经开始跟他学法语，虽然我们俩结婚10几年，从来没跟他学过法语，现在开始要跟他多学点外语。 影片监制成龙在发言时感叹，这两年因为疫情，全球电影人生存都非常艰难，但中国电影市场是全球第一个复苏的市场，这让他非常骄傲。 《家园行动》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不是编剧想象而成的，一个坚信有力而是幸福的一个电影作品，来展示我们中国的强大外交的力度。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一个事情。 据悉，影片将前往中东、非洲等地进行实拍，力求真实再现撤侨行动中的现场感。 其实，说起2015年的也门撤侨，有一部电影呢，也曾经表现过这样的经历，这就是2018年的春节大片《红海行动》。不过红海行动更多的是把视角放在了中国海军的也门撤侨背景，而刚才我们关注的家园行动呢，展示的是这段时间里中国外交官们的撤侨故事。 2014年10月，也门的反政府武装胡塞武装以武力控制了该国的首都萨那之后，当时的也门总统哈迪逃离了首都萨那。沙特阿拉伯在哈迪总统的要求之下呢，组建联军，2015年3月展开了对也门的军事行动，也从此拉开了也门的大规模内战。2015年3月26号，沙特阿拉伯等国出动了战机，连续对据守也门首都萨那、亚丁等城市的胡塞武装发动空袭，也门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也门的中国公民的机构安危，果断做出了撤侨的决定。当时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的中国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也严阵以待。从3月29号开始，中国驻也门大使馆有序组织中国公民的撤离，中国海军护航编队也多次赶赴也门执行撤离任务。4月7日，迎接最后一批乘坐护航军舰从也门撤离的中国同胞和其他国家的公民起航了。2015年的也门撤侨，中国政府分4批，共计撤离了600多名中国公民，并协助了270多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不过，现在也门内战已经持续了6年多了，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间的多轮谈判都是以失败告终，而且双方在战场上呢也难分胜负。从今年2月份开始，胡塞武装又对政府军控制下的也门中部的油气产区马里普省发起多次的大规模进攻，双方战斗激烈，伤亡惨重。尽管联合国专门设立了也门问题特别代表马丁·格里菲斯，他表示说，在联合国的斡旋之下，他们已经多日同沙特以及阿曼官员加上也门的双方进行谈判，但仍未能就停火一事达成协议。新冠疫情之下，也门的政局也更加动荡，而百姓生活更加的艰难。就在今年的5月份，也门自身的货币里亚尔跌破了1000里亚尔对1美元的大关。来听报道。 在2015年也门大规模内战爆发前，里亚尔对美元汇率保持在215:1上下。随着战争的爆发，也门货币持续贬值。2019年底，也门政府开始大量印制新版纸币，加速了也门货币贬值速度。虽然也门政府曾多次试图稳定汇率，但是在战乱以及也门两个央行同时运转的大背景下，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而随着货币的不断贬值，也门政府控制区包括食品、日用品在内的一切物资价格不断上涨。为了应对货币快速贬值，更多销售进口产品的经销商开始用美元等外币交易。阿塞尔介绍，人们可以使用外币直接购买商品，或者按照实时汇率用也门里亚尔支付。当他们收到顾客支付的也门里亚尔后，会第一时间换成外汇，以避免货币进一步贬值带来的损失。而其他仍旧以也门里亚尔标价的日用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即便工资有所增加，绝大部分人工资的增速也远远追不上货币贬值的速度。 常年的战乱使得也门成为了全球最不富裕。常年的战乱使得也门成为了全球最贫困的国家，也被称为所谓的失败国家，而他们的和平进程眼下依然是遥遥无期。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成立了今天的也门共和国，然而南北之间却始终存在分歧。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后期，胡塞武装在也门的北部成立，和政府军交战。2014年9月，胡塞武装攻占了首都萨那，迫使总统前往沙特避难。2015年，沙特等国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了军事行动，也门战事升级，也门内战又就此开始。同时，也门内战也出现了外溢，像胡塞武装也多次通过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境内的石油以及机场设施。尽管沙特方面也在不断地提出一些和平倡议，也门战乱的另一方主要势力一直谋求南方地区独立的一个南方过渡委员会也表示支持沙特提出的和平倡议，但是也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于沙特这样一个贫瘠的国家来说，南方北方的互不融合，加上地区大国境外势力的渗透，也门战争成为了大国博弈的竞技场，成为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 因为国际势力的插手，也使得也门各方变得难以更加取得互信。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的饥荒仍在不断的扩大。尽管在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监督之下，他们签署了和平协议，人们也都明白早日停止战争才是国家的唯一出路，但因为各方缺乏互信，和平什么时候能够来到依然是无人知晓。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过去几天里，美国的新冠疫情又呈复苏态势。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全美的疫情正呈严重的反弹，美国50个州的感染病例、住院病例增幅全部上升。但同时，全美的疫苗接种速度又在明显的放缓。分析指出，随着德尔塔毒株的加速传播，疫苗接种的停滞不前，未来4周到6周，美国的日增长率可能会达到目前的近4倍。而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和密苏里三个疫苗接种率较低的州，新发病病例占了全美的40%。对此，美国疾控中心表示，德尔塔毒株占了新发病例的83%，而未接种疫苗者占了住院病例的97%以及死亡病例的99%。与此同时，美国的疫苗接种速度在明显放缓。目前，美国日均接种48.2万剂，这远不及4月份的时候每天超过300万剂的接种速度。按照这个进度，仍需9个月方能覆盖75%的人口。而人们都还清晰地记得，今年拜登政府在上任之初就提出了要在7月份全面重启正常生活这样一个承诺，而如今看来，这承诺不可能实现了。美国疾控中心 CDC 也悄然撤销了之前所说的打过疫苗之后人们就可以不戴口罩进行正常接触的相关规定。 In areas with substantial and high transmission, CDC recommends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wear masks in public indoor settings to help prevent the spread of the Delta variant and protect others. This includes schools. 美疾控中心在声明中引用了针对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的最新研究。声明指出，在感染德尔塔的确诊人群中，已接种疫苗者体内的病毒水平与未接种者体内的病毒水平无明显差异。这表明，已接种疫苗的感染者同样在传播病毒，因此有必要建议此类人群也戴口罩。美疾控中心曾在5月发布指南，不再建议已完成疫苗接种的人员参加室外和室内活动时戴口罩。由于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蔓延，近日美国多地疫情出现反弹，7天内日均新增确诊病例数超过57000例，住院病例数超过24000例。 面对着新的疫情形势，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表示说，新增确诊病例数的不断激增，特别是未接种疫苗者的感染病例迅速增加，表明美国正沿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目前美国仍有约1/2人口完全没有接种过疫苗，这是个问题。他说，我们几乎是在恳求那些未接种者赶紧去接种。卫生专家担心，年轻人会是下一个阶段的新冠病毒流行重点人群，一些年轻人开始接受气管插管治疗，这是一个巨大的警示，非常希望年轻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赶快去接种。另外，美国疾控中心的报告也显示，去年美国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零4个月，这较上年缩短了1.5岁，创下二战以来的最高降幅。而这当中，少数族裔受影响是最严重的，像非洲裔和拉美裔，人均预期寿命缩短大约是3岁。疫情的反弹也使美国一些州要求联邦政府雇员必须接种疫苗。继续来听报道。 We will maintain existing travel restrictions at this point for a few reasons. The more transmissible Delta variant is spreading both here and around the world. Driven by the Delta variant, cases are rising here at home, particularly among those who are unvaccinated, and appear likely to continue in the weeks ahead. 尽管美国疫情反弹，但疫苗接种速度却显著放缓。截至目前，全美完成疫苗接种的人数约1.63亿，占总人口的49.1%。 26号，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市发布政令，要求所有政府雇员必须接种疫苗，或者每周进行一次新冠病毒检测。 The announcement here today is broad. It's significant. I believe we may be the first state at scale to not only require for all state employees, but to engage a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with all healthcare facilities in the state. 此外，包括美国医学协会在内的美国近60个组织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所有医务工作者将病人放在首位，呼吁所有医疗保健系统和长期护理机构强制雇员接种疫苗。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26号公布的统计数据，美国目前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3451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61万例。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要将视线转向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曾经被评为全球防疫的优等生。澳大利亚因为疫情防控良好呢，在今年的6月份开始，还和新西兰共同约定了旅行泡泡，两国之间的游客相互往来无需隔离。想不到泡泡运行不到一个星期就戛然而止，因为澳大利亚疫情爆发了。从6月到7月，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州以悉尼为中心的城市疫情步步升级。悉尼已经连续多日每日新增病例超过了170例，最高的时候达到过230例左右。从7月28号，悉尼政府宣布呢，悉尼地区会再次延期4周的封城，直到8月28日结束。而所谓的封城 lockdown 措施呢，例如像购物，民众只允许在政府辖区内或是离家10公里之内的范围购物。如果要走得更远，那么就必须要证明自己的东西当地是买不到的。悉尼从6月26号开启了 lockdown 封城政策以来呢，直到现在日新增人数却没有因为封城而降低，反而在日趋提高。这也使得悉尼的很多年轻人深感不满，他们近日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的 lockdown 政策。对此，总理莫里森表示十分的气愤，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的自私。来听下面的报道。 Of course it was selfish. It was also self-defeating. It achieves no purpose. It will not end the lockdown sooner. It will only risk the lockdowns running further. 这是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针对前不久有上千名澳大利亚的年轻人走上悉尼街头参加反封锁示威行动并和警方发生冲突之后发表的讲话。他说呢，这个行为无济于事，又鲁莽又自私，这对于封锁，对于疫情的防控没有任何的好处。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雷吉克也表示，这一行动也令他心碎万分，因为这意味着很多人曾经付出代价的封锁行动很可能毁于一旦。 In relation to yesterday's protest, can I say how absolutely disgusted I was? It broke my heart.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our state are doing the right thing. And it just broke my heart that people had such a disregard for their fellow citizens. 不过澳大利亚也有和奥运相关的好消息，这就是国际奥委会日前宣布呢，澳大利亚的阳光之城布里斯班成为了2032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布里斯班成为澳大利亚继墨尔本和悉尼之后第三个举办奥运会的澳大利亚城市。回顾起奥林匹克的举办史，澳大利亚也曾经有过很多的第一，例如1956年的墨尔本奥运会是首届在南半球举行并且首次实现电视直播的奥运会。2000年悉尼奥运会呢，为历届奥运会比赛项目之多，多个女子项目从此被正式列为了奥运会比赛项目，成为了女子参加奥运会的里程碑。同时，也还首次提出了绿色奥运。可以容纳万名运动员的悉尼奥运村是当时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社区，并且安装了一套可以充分有效利用能量的可循环系统，并将郊区的一个湾地变废为宝，建成了悉尼的奥林匹克公园，如今成为了全球最好的体育场馆之一，也堪称是绿色奇迹。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It's 9 a.m. Beijing time.